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8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北京时间晚上的5:02，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好，我是小丽。 大家七夕快乐哦。 真的快乐没有？这是一个说爱的季节哈，千万别浪费时间，赶紧跟您爱的人说一声。嗯，那我就不说了。哈哈， 是。今天啊，是一个特别适合表白的日子，也是一个特别适合去回顾啊曾经一些经典的情话、一些经典的情歌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很简单，七夕说一句情话，唱一首情歌。 哎，我们在节目里会说会唱吗？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环节了。 那我就得跟着你了，我不会说情话，也不会唱情歌呀。 但是我今天选择这几首可谓是脍炙人口 啊。 大家基本上都会的，在今天的我们四个时段，每一个时段都有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而且基本90%以上的大家都会唱的。 那要不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唱？ 对呀，到时候小丽跟康乐一块儿来演唱的时候，大家可以边听我们的节目，一边跟我们来哼哼这个曲调。我们就先不剧透是哪几首歌曲了。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说到听听 FM， 我们有一个新的消息哈，全新版的改版上线之后呢，新版的内容也更为丰富了，小说、亲子、冬奥的内容，包括情感等等一些频道，让您听一次就非常过瘾呢。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比如说现在我们的金戈铁马就有聊天室开放当中啊，也希望咱们的家里人一块来聊天，选您最喜欢的话题、最感兴趣的话题，和主持人实时的互动，开启个性化的推荐，这样呢您就可以节省时间了，喜欢什么就给您推什么哈。如果您现在下载安装或者是升级听听 FM 到 5.0 的最新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活动，可以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有什么奖品啊？1万元现金红包、1000元实物奖励都等您来拿。这个活动呢是到8月31号为止，所以请大家呢赶紧下载或者是升级听听 FM 我们改版之后的新的 APP。 好的，首先为大家关注最新的一个天气的变化。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午后我市出现了分散性的降雨情况，截至到16点，延庆的玉渡山最大为23.6毫米，预计今天夜间全市有雷阵雨。北京市气象台下午4:15对外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具体的预报是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 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 如果您要是路过低洼积水路段的话，请您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啊，尤其是这个雷阵雨的天气，外出请带好雨具。 啊，我们开始说今天的话题吧。七夕呀、啊，真的是有很多的元素，不只是所谓的一个这个情人节啊，比如说穿针乞巧、花草染甲、晒书晒衣、吃巧果、拜织女，这很多都是这个中国传统的一个习俗了。 也可以遥望银河。今天北京不太适合遥望，天气是阴天哈、下雨，您可能看不到银河了。但有一些地方呢，还可以看到流星雨。这两天不是有流星雨吗？如果看到一颗流星的话，赶紧许下心愿哈，把您的所有的祝福都赶紧说出来。我觉得这个节日哈，中国的情人节好像有一点让大家特别珍惜的感觉。牛郎织女相会只是在这一天，365天，就这一天， 是 真是得抓紧时间，要不就过去了。 对呀、当然我们也说一说牛郎织女这个相会七夕的这件事啊，这是我们国家古代著名的民间爱情故事了，当然了也是我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另外三个大家也非常熟悉，有白蛇传、孟姜女哭长城，还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呀、 都是悲剧啊。 但是啊、他这个爱情有时在悲剧当中感觉这个爱情是更加的伟大。 你要说相比其他的几个故事，好像牛郎织女这个算是一个有个完美的结局，起码两个人还能见一面 啊。对呀、 你看这孟姜女把长城都哭倒了也没见到丈夫， 是 白蛇传就是夫妻分离了哈。还有呢，梁山伯与祝英台也是只能化成蝴蝶才能够手拉手。 是啊，当然大家在说这王母娘娘也太狠心了每年只让人家见一面，但是呢这个确实就是流传这么久的一个神话的故事了。这神话故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们也给大家回顾一下， 当然版本挺多的哈。说一个大家最习惯的版本哈，从织女星和牵牛星这个名字演化而来的。传说古代天帝的孙女儿织女特别擅长织布，每天都给天空织彩霞，哎呀好漂亮但是她觉得这工作太没意思了，每天都干一样事儿哈， 是 特别向往凡间的生活，然后就偷偷下到凡间，私自嫁给了河西的牛郎，过上了男耕女织的人间的生活。啊，你这天上这么好的工作，放着这么好工作你都不干，非得到人间去。天帝就非常生气哈、据说就把织女给带回来了，责令他们必须分开，必须离婚啊，只允许他们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在鹊桥上相会一次。他们坚贞的爱情也是感动了我们喜鹊，无数只喜鹊飞过来，用自己的身体搭成一道跨越天河的喜鹊桥，让牛郎织女在天河上相会。 对， 所以七月七这一天是喜鹊的加班，无论是星期几都得加班。 哎，七夕这一天牛郎织女相会也是我国的这个诗人和词人去重点描写的这样的一个片段啊，而且有很多经典的可以说传世之作。你比如说这古诗十九首当中啊、就写到了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扎扎弄机杼，终日不得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呀、 哎，说到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在这打一个谜语哈，这是我们台一个著名的女记者的网名，如果要是家里人知道的话，可以在这儿回答一下。我们的微博和微信都为大家开放着，猜猜哈，我们女记者其实不多哈，也是一位经常跑大众健身的记者，给您一个提醒。 当然说到了这个牛郎织女这事儿啊，其实源于人们对于自然天象的一个崇拜，后来就发展成了现在这个七夕节。每到过节的时候，在古代女性是会向着天上的织女星和牛郎星许愿，希望自己能有聪慧的头脑、灵巧的双手和美好的姻缘啊。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另外的一首我非常喜欢的词、是这个秦观做的鹊桥仙啊，所谓的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啊。 最后一句是千古名句了 啊，心里有就行哈，离多远都成，是这意思吗？ 但是啊，说句实话，这个秦观写这个词的时候，肯定他是单身。 你说这是想象的爱情是吗？ 就是他不理解人家，这个相隔那么远，那么长时间不见的那种相思之苦， 嗯， 啊，恨不得有感情的天天见呢，是吧？ 那像 天天黏糊在一块儿。 这样的这个都市生活当中哈，异地恋挺多的，所以说读起这首诗，是不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呢？ 是，当然了，大家提到这个七夕的牛郎织女鹊桥相会这件事儿呢，往往容易跟另外一件事儿混淆。 哪件事儿？ 就是董永和七仙女天仙配。 他们不是一回事儿是吗？ 不是一回事儿。 哦， 啊，小丽，你还是这个印象当中他俩都一回事儿。 我看过黄梅戏《天仙配》呀，讲的就是你刚才说那故事啊。 不是，大家分清楚了，从今天开始，七夕的这个牛郎织女鹊桥相会啊，跟董永和七仙女的天仙配不是一回事儿， 是两个故事是吗？ 咱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哦，那说到这个董永和七仙女这事儿吧，就有点大同小异哈，但是还是有一点不同。哎，会唱这歌《树上鸟儿成双对》， 对，这个就是 青山带笑颜， 是这个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嘛，随着 黄梅戏， 对啊，黄梅戏的《天仙配》让名扬天下了，改变成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曲目， 嗯， 也是随着这首歌，大家对于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是逐渐的更加的熟悉了。当然，据说唐宋以来各地都有这个董永的遗迹， 嗯，就是各地都有叫董永的人是吧？ 好像各地都争这个名人，有点这意思。 比如说像山西的万荣，还有江苏的东台，河南的武陟，湖北的孝感，都有这个董永和七仙女传说哈，也是为这个传说申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项目。 嗯， 当然我们刚才说到的天仙配这个故事啊，无论是您看影视作品啊，或者是平时听老人讲哈，都非常熟悉了。那据说呢，是丹阳炎陵人董永非常的孝顺，他的孝行感动了天上的七仙女，就化成了一个漂亮的小姐来到人间。那当董永走到丹徒淮阴村头的时候呢，七仙女不是有法术吗？就逼老槐树开口说话， 哎呦， 为他俩做媒。一听，哎呀，神仙都开口说话了，让我们结为夫妇，那这是有缘千里来相会。那董永当然就顺坡就驴就下来同意了。 嗯， 这个传说呢是始于汉代，这个传说据说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了。有史料记载呢，故事最早起源于河南焦作武陟县的小董村， 哎， 就是这个董永的董字哈。 是， 可是山东的博兴也有一棵树，说上千年了，叫梅槐树。 啊，哎呦， 据说这棵树才是董永和七仙女儿在这个槐树下私定终身的这个缘起之地 啊！ 而且说董永呢是千圣人，这个地儿呢，嗯，就是现在的山东博兴。 是，而在湖北孝感呢也有说董永这样的一个传说，出生在博兴，成长在孝感啊，这争来争去，其实都不如黄梅戏当中这个天仙配的唱段。有一句董永的歌词就叫做家住丹阳，姓董名永，这个来的多直接啊！天仙配相当于把这个地名直接给定下来了。 嗯，早知道其他的地方戏也赶紧先把这词儿写上，这样就可以作为一个依据了。 当然了，这个整体的故事情节是非常的生动啊，曲折感人，以至于引起了这古代的文人骚客啊，包括各种戏剧的表演形式啊，都是不会错过这样的一个名目啊。 嗯，故事感人，曲折也非常的温馨哈。但你别说，要去找的话还能找得到哈。比如说现在如果您去镇江市区南郊12公里的淮阴村，还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致。 嗯， 如果开车的话，沿着这个镇荣公路南行，离丹徒新城差不多还有几分钟的车程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路北耸立着一座高大的牌楼，琉璃金瓦，雕龙画栋啊，古朴典雅，上面写着两个烫金的大字儿“淮阴”， 哎， 这就是非常著名的江南爱情圣地淮阴村了。 是，而把七仙女常走的这个石拱桥，这名人好听啊，七仙桥；把这个七姐妹洗过澡的池塘叫七仙池。还在那棵老树下，老槐树之下是建了一座这个淮阴庙，而且把这个 村子改名为淮阴村，村子附近有个小山丘，是七仙女被召回上天的地方，称作上天台。 真全乎。 是。 要收钱吗？售票吗？ 这个刚才给您介绍的七仙桥、七仙池、土地庙、上天台、还有傅家巷门以及织锦楼、淮阴庙，堪称是淮阴七景。 这个地儿在镇江附近哈。那也有传说说董永呢，这个怎么说， 家里 还挺有钱的，其实哈，说家中有大楼，是傅员外家留下来的，祖上留下来的哈。 对， 也古人说呢，七仙女就是在这个楼的附近吧，或者是楼上哈，和这个傅员外打赌，总之反正有当地的一些传说哈。 对，就是他家是非常有钱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俩人能够产生这么纯洁的爱情，哎，这一点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啊，因为好像爱情跟钱掺和在一块儿，有的时候就变得不是特别的纯洁了，是吧？ 那刚才说到一个叫仙女堂的地方，是吧？仙女堂也就是七仙池，其实就是把这个七个坝的塘水那个水沟给串下来了。地点就在七仙桥的下边，然后当地人也叫做大桥沟，这个地儿是活水，因为老下雨嘛，南方哈。传说这七个坝打不好，个个都漏水，是七仙女他们在这儿换过洗澡水，所以一下就通畅了，就顺畅了这水 啊。这七仙女还有这么大法力啊。这洗澡水看来 修水利工程的是吧， 是，看来洗澡水不能浪费呀，是吧。 总之有好多的版本啊，有这个七仙女跟董永的故事，有鹊桥相会的故事，牛郎和织女的故事，大同小异。 是，但这俩事儿啊不是一回事儿。大家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以后谁再问你说，哎，这个七夕节，七仙女怎么怎么样，董永怎么样，您一定跟他说啊，这七夕节是牛郎跟织女的事儿啊。当然了，我们在谈到刚才说这个七仙女的事儿，有一首歌脍炙人口，这就是当年的黄梅戏的这夫妻双双把家还。接下来的环节，咱们是不是就把这首歌在七夕期间，首先在第一时段奉献给大家呀？ 好呀， 小丽， 啊， 这歌你没问题吧？ 这歌我应该还能唱个一两句。 好，大家也应个景，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跟小丽、康乐一块儿来回顾这首经典的歌曲。 树上的 小丽来 唱。露水青山带笑颜， 完了忘词了。 自不受那奴役苦，夫妻双双把家还。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叫远，转眼间过一风雨，夫妻恩爱古也甜。你我好比鸳鸯鸟比双，在人间难。 哎，唱到刚才干活那地儿，我觉得所有的活都应该你干，你挑水，你浇园，你纺织，都该你干。 是，当然这首歌现在唱的这个原唱二位啊，非常经典的，也是两位歌唱家张野老师和阎维文老师，是。好，第二遍啊， 还有第二遍， 有 啊。 树上的鸟儿 成双对， 露水青山带笑颜，从此不受那奴役苦，夫妻双双把家还。耕田来我织布， 我叫水来，你叫远、嗯、 活儿都你干最好了。 我 能抵风雨， 夫妻顺爱苦也甜， 你我好比鸳鸯鸳 冰双飞，在人间。好，鼓掌鼓掌鼓掌。不错不错， 我听你唱的不错，挺好。 好，这效果达到了啊， 效果达到 啊。但是这歌其实挺难唱的， 嗯，因为还挺高，我觉得这跟戏曲歌有时候还确实不太好唱哈。 确实啊，当然我们也给各位介绍一下关于七夕节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个见闻、 佐证吧哈。 是， 咱也不用去镇江，也不用去什么安徽啊或者其他的地儿啊，包括什么孝感，咱在北京艺术博物馆就可以看到有关七夕的相关的文物哈。 对， 有一件清代景德镇官窑的粉彩人物图盘当中就记载了这样的故事，这是古人过七夕的一个见证。盘子当中彩绘的人物故事图讲述的是一个青年男子坐在牛背上，手握缰绳，好像就是在跟左边的这个女子哈在互诉衷肠。 哎， 背景呢有祥云啊、星辰啊，还有非常关键的雀鸟，就是喜鹊的影子哈。 哎、是， 外边呢这个底儿呢是白釉，书红彩，写着鹊桥仙渡，这就更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指示哈。这四个字呢是双行双方栏的楷书款，更加强了图案的主题内容。对于这件文物呢，北京艺术博物馆研究馆员杨俊彦说，咱们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这个盘子呢，无论是装饰工艺啊还是题材内容，都是清宫文献记载啊和它相符合的。那么另外呢，人们了也是为了帮助了解清宫七夕节这个时令当中用词图案哈、啊、提供了一个非常珍贵的实物的资料。 嗯，当然七夕节除了有牛郎织女这个动人的传说，而且还是民间的乞巧节，就是乞求的乞，还有这个巧巧妙的巧啊、 嗯、 在民间有个相传已久的习俗，就是七夕的当天晚上妇女们要举行乞巧活动。而在北京艺术博物馆当中呢，一幅明代的画家仇英款的这个乞巧图卷，虽然是临房本，但是呢全卷的人物是描画的非常的清秀，而且非常的雅致。北京艺术博物馆副研究馆的馆员杨小军说，画家悉心将妇女们群聚庭院祭拜织女的这种虔诚是描绘的非常的生动和细腻，也真实再现了明代江南地区的一个乞巧的习俗啊。 嗯，那说到七夕节最好的礼物，那除了问候和拥抱之外呢，当然如果你有条件的话，送上一束花也是非常好的哈。自从8月3号备战七夕以来，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中心每天的成交量都是呈上升趋势的，其中这些天当中8月6号的交易量超过了700万只，到8月10号就达到了顶峰。品控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奎丽华就说，今年七夕的这个花儿哈，要比往年的销售有大幅的提升。大家都知道云南是世界重要的鲜切花的产区，去年全省花卉的种植面积有190万亩，年鲜切花的产量是147亿只。那有专家也表示说，虽然疫情和极端天气对花卉的价格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国内的花卉产业上下游都持续向好。 今天是七夕节，金戈铁马，我们晚高峰5点到7点一块来聊一聊，在七夕节这一天啊，您最想说的一句情话是什么？您最想唱的一首情歌又是什么？刚才小丽和康乐为大家奉献了一首《夫妻双双把家还》。 怎么还有人说我唱的好听？我基本上都是在听康乐，我老记不住词儿，主要是。 可能他听到的是张也老师的原唱。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猜的。 对，当然了，我们四个时段都会选择一首脍炙人口的情歌奉献给各位。小丽、康乐会唱那个歌，同时呢，也邀请各位在听节目的同时跟我们一块儿来哼唱啊。关于七夕这件事儿，大家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可以跟小丽、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咱们进入到资讯部分。好的，来关注疫情方面。 据国家卫健委网站消息，8月13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6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6例，本土病例30例，包括江苏18例、河南4例、湖北4例、湖南3例、云南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当天新增治愈出院病例43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4953人，重症病例与前一日持平。另外，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739例，其中重症病例10例，现有疑似病例1例，累计确诊病例7845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7106例，无死亡病例。 据河南商丘市委宣传部官方微博消息，商丘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14号发布通告称，根据国家和省有关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精准防控工作的要求，结合目前商丘市当前的疫情形势，商丘市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从8月14号开始，就是今天，将虞城县人民医院东院区健康路、虞城县古熟镇刘大张村委何庄村疫情风险等级调整为高风险地区，实行封闭管理，人员足不出户，最大限度严防疫情风险传播。 而记者13号从公安部获悉，近期国内出现多点散发疫情的情况，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各类妨害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60余起，有力维护了疫情防控秩序和社会稳定。 记者13号从江苏省纪委监委获悉，经江苏省委批准，江苏省委纪委监委对扬州市疫情防控不力问题进行调查，4位领导干部因疫情防控不力被处理。 另外，记者13号从湖南省张家界市人民医院获悉，当天有2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和1名无症状感染者出院，这是张家界市在本轮疫情当中首批治愈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 13号下午，记者从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了解，8月12号，武汉市没有新增病例，部分封闭管理小区已经解除封闭管理。 另外，昨天江苏扬州在主城区进行了一次拉网式核酸检测情况大排查，并表示对于漏检人员将第一时间组织检测，纳入核酸检测范围的人群不参加统一组织的核酸检测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呢？据扬州警方微信公众号提示，不参加统一组织的核酸检测将被作为失信信息录入到公共信息归集和服务平台，今后可能影响个人信贷、消费、从业、任职等等。另外，根据不同情节，可处警告、罚款、拘留等治安管理处罚，甚至还可能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 近日，一条短视频火了，视频当中一位扬州大白志愿者在核酸采样点开启热情的揽客模式，这位女士身穿厚厚的防护服，对前来做核酸采样的市民大声喊着到这里来。据了解说，视频的主人公的名字叫刘子路，今年26岁，是一位幼儿园的老师。社区工作人员说，小路的工作非常的卖力啊，我的喊话大喇叭都没他声大哈。刘子路说，我喊得卖力一点，更卖力一点，医护人员就可以早点结束工作，早点休息了。所以网友们都纷纷点赞揽客大白，说他太可爱了，焦虑的心情也是得到了治愈。 是啊。另外，关注在张家界抗疫的夫妻在七夕互诉思念之情，这对通过记者镜头在七夕节互诉思念之情的青年男女，就是湖南张家界市中医医院的一对医护夫妻。自出现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他们一个奔走在为全民进行核酸检测的山间小道，一个坚守医院照顾病人，已经有半月未曾谋面。我们来听相关的录音报道。 七夕节到了，老公，我就只想早点和你见面。 老婆，我想你了，我爱你，加油。 这对通过中新社记者的镜头在七夕节互诉思念之情的青年男女，是湖南张家界市中医医院的一对医护夫妻。自出现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他们一个奔走在为全民核酸检测的山间小道，一个坚守医院照顾病人，已有半月未曾谋面。 今年32岁的罗静武告诉记者，7月28日深夜，他接到善吉电话，获悉张家界疫情告急，之后便一直随队在城区对居民与滞留游客进行核酸检测。8月5日，他又加入核酸检测驻村支援小分队，来到柏阳坪村支援农村全民核酸检测。 我老婆31号在医院上班，上完夜班就没有回过家，就直接在医院里待在医院。她是外科的护士，在病房，然后照顾病人，护理病人。 尽管没能和丈夫一样驰援一线，但罗静武留守在医院的妻子向卡，也因为照护病人和防疫需要，吃住都在医院。夫妻俩就这样在不同的岗位上默默坚持，为抗击疫情贡献青春力量。罗静武介绍，在农村核酸检测驻村支援小分队每天要完成上千人的核酸检测，其中除了自行来到检测点接受核酸检测的村民，还有部分居住在深山中行动不便的村民以及高龄老人，需要他们步行上门进行核酸检测。 有些老人啊，就是在做上门服务的时候，他们有时候高龄老人他就不是怎么配合，然后我们就耐心的给他们讲啊，把这些核酸检测这是干什么的，然后做的好处好好的说，劝他们做核酸检测。 向卡说，身为医务工作者，出现疫情挺身而出是起码的责任，相较于自己丈夫为全民核酸检测在外不断奔走，确实具有一定危险性，但自己十分支持他。现在向卡与丈夫休息时通过视频电话聊得最多的就是互相叮嘱注意安全。 我觉得他挺难吃苦的，其实他也没有和我说太辛苦，有可能是怕我担心吧。然后反而每天都跟我说，叫我好好干呀，认真工作呀，然后说叫我自己做好防护，保护好自己。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国家的关于疫情的消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近日批准器官移植接受者和其他免疫系统严重受损者在接种第二剂新冠疫苗至少28天之后接种辉瑞公司或莫德纳公司疫苗加强针。鉴于高传染性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加速传播，法国、德国、以色列等多国计划或已批准接种加强针。 现阶段全球各地都在被新冠病毒疫情限制，一度造成经济情况下跌，各国和居民都在携手抗击疫情，但是你很难相信竟然有人故意感染新冠。那据央视财经频道消息，在疫情恶化的泰国真的有人这么干目的呢是要去骗保包括购买新冠患者的私人物品等等。报道说这位泰国女子感染新冠之后非常高兴的在网上去发视频炫耀自己买的新冠的保险，据说可以获得大约3.9万元人民币的保险金。不过这位聪明的女子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被网友骂惨了。不少网友表示说，为了这4万块钱连命都不要了。毕竟虽然当前医疗应对新冠病毒的手段已经成熟，但由于病毒不断变异，而且每个人的体质并不相同，不能完全排除重症或者死亡的情况出现。据了解说，泰国保险协会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相关保险公司的新冠保险支出已经达到了40亿泰铢，约合人民币7.8亿元。但目前有的保险公司呢，已经被迫停止这一类的保险业务。那需要注意的是，近段时间泰国新冠疫情日益的严峻，变种病毒在各地蔓延爆发，日新增确诊病例已经突破2万例。甚至有一些中国游客在当地也是感染了新冠病毒，所以专家呼吁大家尽量的减少类似的跨国旅行，加强日常防疫措施。 这位泰国女子真的是一位奇葩呀，用一个歇后语来形容就是耗子给猫当保姆，挣钱不要命了。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温馨提示。针对病毒传播出现的新情况，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新版防护指南，在人员密集的露天广场、公园等室外场所也要戴口罩，当出现发热等症状就诊时要戴防护级别更高的口罩，麻将馆等若开放要降低顾客数量，增加牌桌间的这个距离，同时也要戴口罩，病毒跟随携带者，防控没有局外人。 刚才很多朋友哈都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关注节目，彭生麻中说了，康乐唱歌了吗？康乐唱过一首了，后边还有。 小丽也唱了。 我是被逼的。 别这么说，今天是七夕节。 我是一个特别不会去表达自己感情的人，你知道吗？非得逼着我去向大家表达爱，真是一个考验呢。 在爱情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都有追求爱情的权利。所以今天你就放开自我吧。 小苏太爹说了，这疫情这么反复，你说今年牛郎和织女还见面吗？ 哎呦， 见面的时候要不要戴口罩呀？ 啊，哎，这个有意思啊。另外，这边刚才荣成斋说了，牛郎织女下载个微信多好啊，每时每刻都可以聊天，还可以视频聊天， 视频聊天， 那就不用去鹊桥相会了。 不，我觉得视频聊天是不能代替真正见面的。康乐是不是这样认为？ 那肯定是啊，因为这个人见面啊才会这个有感情啊。这个如果通过通信网络这样的，比如视频什么的，尽管会适当缩短我们其中这个距离，但是跟真实的见面还是没法比啊，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事。 所以我感觉感情这个事儿呢，还是要生活在现实的世界当中。当然，网络是一种沟通的手段，请你不要把它完全代替为真正的生活哈。 是的，今天七夕节，金戈铁马，从晚高峰5点开始，一直到7点，小丽康乐跟各位来多聊一聊七夕的事儿。今天我们的话题也比较的简单。要让您说一句情话，唱一首情歌，您会选择的是什么呢？在我们的四个时段都会给您带来一首脍炙人口的情歌，也欢迎您到时候跟小丽康乐一块来唱。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第二时段非常精彩，一会儿见。 好，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でもそんなんじゃダメ、もうそんなんじゃほな、心は進化するよ、もっともっと。 啊，这个声音就是充满了爱情的味道啊！ 怎么说呢？这是唱的什么歌词？快跟我介绍一下。 恋爱的感觉。 是什么感觉？ 甜甜的，这声音多么的甜！ 你不是说你不擅长吗？ 但是你擅长啊。 我曾经擅长过， 曾经擅长过也算擅长过啊！爱情的滋味，尝过了就不会忘掉啊！今天七夕节，金戈铁马跟您一起聊关于七夕的话题，唱一首情歌，说一句情话。这里陪伴各位的是小丽和康乐。我们金戈铁马经过改版之后，聊的不只是体育，也聊世界的方方面面。从晚高峰的5点开始到7点，我们的节目都会陪伴着各位的。 就微博这边的 RY 这个朋友说了，说我看了一下，哎，不是回放，原来金戈铁马5点就开始了。 对呀， 我们从奥运会之前那一周一直到现在哈，都是晚上的5点到7点两个时间段。 对， 因为奥运会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火热哈，我们想趁着这个劲儿呢，如果您喜欢这个时间段，我们就试着2个小时看能不能给您带来更多的快乐哈。 没错， 也给我们多提提意见哈。 而且我们的节目也进行了一个全新的改版和升级，不只聊体育啊，世界的方方面面，您的关心就是我们的关注。晚高峰听我们的。 薛磊说了，我还单身呢，我还没有女朋友呢，也没有谈过恋爱，我是独生子女，我都30多了。 哎，您一定要听我们第20段呢，特意给您找了电视台某位相亲活动的专家，人家都干了快20年的人了 啊， 相了上万对，成功率据说也非常高，提出来的这个相亲的小妙招，您听了这之后有可能就百发百中了。 刚才康乐提醒大家说唱一首情歌，说一句情话是吧？ 对， 看有朋友来应对了哈，泪落心田，哎呦怎么这么惨酸甜口的泪落心田说了，说林俊杰和蔡卓妍唱的小酒味也挺好听的 啊， 还有一个歌叫恋爱循环，我这没听过，你听过？ 这个歌就叫恋爱循环。 这个就叫恋爱循环，你看我又吐了。 对， 但也有这个老歌，我知道知心爱人，我知道相思风雨中，这都非常带有年代感的 啊。无论是现在还是遥远的未来，我们都能够保持对彼此的爱啊，就那首歌是吧？ 啊，哪个呢？ 你刚才说的那个 相思风雨中是吗？ 知心爱人。 哦，知心爱人啊。 对， 哦， 大家又说了很多。 嗯 啊，另外说情话这件事呢，我是曼联说了啊，最浪漫的事儿啊，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嗯， 这个似乎就是爱情的一个最高的追求了， 而且这是一个小火慢炖的感觉，特别好哈。 对， 嗯， 第20段我们马上要给大家带来今天的特别策划啊，七夕给您奉献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情歌。第20段是什么歌？您能猜出来吗？啊，这个前奏一出来，您就猜出来了。咋样？ 好有年代感， 上海滩。 是啊，这我不会唱粤语咋整？ 没事，哼，跟着哼。浪漫浪漫，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泛作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苦笑悲忧，艳公失败，浪里分不清又为有，爱你恨你问穿知否，是大今一发罢休，请转淡请转淡，以为平浮始终争斗，又有喜又有愁，就算分不清苦笑悲忧，情面关拜千郎，在我心中起伏有。哎呀，上海滩当年那是太火了。 哦，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小伙子都穿黑色的大衣，呢子大衣，然后戴一个礼帽，一定要扎一个，不是扎一个，一定要围一个 围巾， 白色的毛线，不是毛线，是绒线的围巾，长长的哈。 而且那个范儿，一转身一回头，文强哥，问君知否，是大今一发罢休，转转转。以为平浮始终争斗，又有喜又有愁，就算分不清苦笑悲忧，仍愿分拜千郎，在我心中起伏够，拜千郎，在我心中起伏够。 上海滩送给各位。 叶丽仪演唱的歌曲哈， 是的， 是有年头了啊。 没错，啊，这个俩主演也非常厉害， 嗯， 啊，一位是发哥周润发， 嗯， 许文强， 还有一个呢是白娘子是吧？ 赵雅芝、冯程程， 冯程程的那个形象，他那俩小辫儿，我小时候也曾经想梳过呢。 啊， 嗯， 是，反正就是那种感觉是吧？在当时的那样的一个电视剧的背景当中，那个形象是吧？ 嗯，俊男美女这一对儿哈。 对，所以大家在七夕的时候也听我们给大家唱唱情歌，回忆回忆当年的那些感脚，那些在影视剧当中的经典的角色，其实也是代表了对于爱情的不同层面的这一种刻画吧。 嗯， 这边我们也是给大家继续带来资讯方面啊， 说说也是七夕方面秀恩爱的事儿哈。 是， 嗯。8月14号就是今天，四川资阳，有一对金婚老人哈，在雁江区民政局现场秀恩爱，他们补拍了婚纱照，分享金婚他们60年的浪漫故事。说起两个人在一起60年相濡以沫的婚姻秘诀，两位老人说就是4个字儿：相互理解。 嗯， 回忆这些年走过的风风雨雨，张爷也是非常的激动啊，都热泪盈眶了，说今年也是圆了自己多年来想拍婚纱照的心愿。来祝两位老人和和睦睦，身体健康。 另外刚才有听众说了，这个还没找着对象怎么办，我们特意为您找到了一位专家啊，这位专家是电视相亲节目的这个编导，他从2009年就开始做电视台的相亲活动了，已经接触了几万名单身人士啊，这位专家叫做彭百祥，他也是给大家支了支招，介绍了相亲市场当中谁更受欢迎啊，怎么样能让自己更受欢迎呢，来听听专家的解读吧。 十多年来了，我们的项目组做过很多的相亲活动，为什么现在脱单越来越难？我接触了很多女嘉宾中，她的这个择偶的要求她是向上兼容的，所以说这个女生的要求她就比男生她就更高了。相反呢，如果是一个男生的兼容的话，他找老婆或者找女朋友，他的择偶要求他是向下兼容的。比如前几天呢，我们的一个相亲的一个嘉宾呢，他就跟我讲，他身高是1.70米，他的收入大概就是5000块钱左右，他没有房子，但是他跟我们的要求说，他想找个1.65米的，然后是本地的人，他说要求一般就 OK 了。但是我找到了合适他的这个女生，他说哎呀，这个男生不行不行，因为那个女孩子她是身高是1.6米嘛，她想找一个1.75米，然后又在城市里面有车有房的，月收入能够上20000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就把第一个男生给 pass 掉了。然后呢，我又找到能够符合他的条件的这个男生，那个男生又觉得他的条件不行，他又想找一个月收入能够跟他相当，然后也有车有房，能够孝顺父母，皮肤白，然后长相又行，身材好的。你说我介绍这个给他，他说他不行，我介绍那个给他，他又说他不行，你说这样的话他们怎么找？所以他们就一直这样单着。我在这个相亲领域遇到的所有的男生，不管他是25岁啊、35岁还是45岁，我问他们的择偶要求是什么，他们的统一的回答就是漂亮，如果还要再加个条件的话就是年轻。我现在在这个相亲工作中碰到的很多90后的这些男生，我发现一个跟以前我们的观念不同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我不希望找一个没谈过恋爱的人，他们总是喜欢像偶像剧里面的这些，比如说这些明星又帅又温柔，平常还给他一点小浪漫。但是我可以告诉所有的女生，童话里面的故事其实往往都是骗人的，而且很多没谈过恋爱的这个女生呢，她太理想化了，比如说生活中发生磕磕碰碰，她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可能往往就是吵架，一吵架没多久就掰了。而谈过恋爱的女生呢，她都有各方面的经验。女生中啊，她都是想找一个王子的，但是很多男士她看不上，她总是觉得她是一个青蛙。女生在城市里面，她确实是比男生要难找一点，特别是条件好、颜值高、然后学历高，因为她的要求很高嘛。我有一个朋友条件很好，33岁，他是一个大学的老师，他的这个形象、收入、学历都很高。我跟他介绍了一个民警，很高很帅，但是他又跟我讲说，这个男生呢工作太忙了，工作地又很远。然后呢，我又跟他介绍了一个工程师，他又告诉我说，这个男生呢又太矮了。 后面我又跟他介绍了一个大学老师，他又跟我讲这个大学老师的家境呢又不太好，我介绍了三个，我现在都不敢跟他介绍了。为什么说大龄的女生呢，我建议他要降低要求啊。我举个例子哈，我34岁，我想找一个比我大5岁的一个男生，然后他有一个工作的，身高在1.75米以上的，但是我就可以明确告诉他，按照他这个年龄算的话，在85年以前，你如果想找身高1.75米的男生，你就要 pass 掉中国75%的男人。你如果还要找有工作然后有车有房的这个男生，你就还要 pass 掉90%的男生。你想一下还有多少男生适合你，你是34岁的，如果这个男生的条件很好，他为什么不可以找一个24岁的呢？所以我建议年纪偏大的女生呢，一定要降低你的这个要求。24岁到28岁的时候，它是一个黄金的年龄，这时候如果你碰到一个合适的这个男生的话，你就选择不要再等下去，就不要再挑下去了。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你还是相亲越早越好。我想跟大家讲的是，就是在相亲领域有4种女生她是最受欢迎的，女教师、女医生、公务员，在事业单位稳定工作的这个女工作人员。那么在相亲领域哪些男生是最受欢迎呢？其实并不是那些富二代，也并不是那些所谓的高富帅，1.73米到1.85米，稳定的工作，然后他有点小才艺，自身不抽烟不喝酒，阳光正气，因为过日子嘛，大家都晓得。而且所谓的高富帅富二代的话，可能给女生带来的是不安全感，你不要去排斥相亲。有人给你介绍对象让你去相亲，说明有人还在关心你。在相亲活动中，我建议男女嘉宾把自己的优点能够展示给你喜欢的这个对象。我打个自己我的比方哈，我是身高1.65米，我跟我老婆见面的时候，我老婆远远的看到我，她就想走了。后面经过我不断的跟她做工作打电话聊天，第二次面的时候，我就把我的优点跟她讲了呀。我说我虽然说我只有1.65米的话，但是我性格开朗，我性格活泼，而且我是一个很有情调的人呢，特别是我会做饭，结婚以后钱全归你管。我就用我自己的优点说服了我老婆。去相亲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带着一个结婚的目的去，你不要老是吃在嘴里的看着锅里的，他总想着我可能还你遇到更好的，你等到天荒地老你可能还等不到一个结婚的对象。 好家伙，爱情小课堂啊、哎、 是专家太厉害了。 刚才说到的这个符合条件呢，我怎么搬来搬去觉得好多都符合康乐的条件呢？ 没有，好多符合你的条件，小丽啊，看来这个都是自我感觉良好、啊、 就互相看都像是吗？ 对、但是我想说的是，爱情这个事儿有时候还得靠碰，也就是所谓的靠缘分，千里姻缘一线牵。有的时候你特别刻意的想要去找啊，想要是怎么去相亲啊、嗯、还不一定就能碰到您最喜欢或者最适合的那一位 啊，多年以前有个电影可能大家不是特别喜欢看啊，叫无极哈、啊、无极这个里面有一句台词、啊、我给我印象还挺深的，就是原话我有点学不上来了，但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你爱上一个人只是一瞬间的事儿，就这么一瞬间就爱上一个人了。 嗯，是， 所以爱情这个事儿很难讲哈、 啊、对啊、当然就是因为它是一瞬间的事儿，所以说大家在选择爱情的时候才一定要谨慎才行。 哎， 这边 不就这受骗了？ 你看，尤其是有一些骗子特意趁七夕这个时候啊，您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就有可能被骗了。 警方提醒：小心七夕劫，就是渡劫的那个劫哈， 劫难的劫， 劫难的劫。越是情人节啊、七夕节这样的日子，越是假情人作案的高峰期。 哎呦， 民警提醒广大单身朋友，刚才薛磊是单身朋友是吧？提醒您啊，网络交友的时候一定要务必核实信息，不能随意转账或汇款。小心七夕节就变成七夕劫，劫难的劫哈。一旦发现是骗局的话呢，要保留双方的通信记录、对方相互账号等一些证据哈。那这个第一时间要向公安机关报案，所以说谈钱别伤感情。 另外也为您带来一些其他方面的资讯， 西伯利亚发现4万年前的幼狮的化石，这是近日一个科学家小组对在俄罗斯西伯利亚永久冻土层当中是发现了两只狮子的幼崽的这个化石的来展开研究的，其中一只被命名为斯巴达的幼狮化石是距今已经有2.8万年，面部是表情非常的栩栩如生，可能也是目前保存最好的冰河时代的动物化石，而另外一只损坏了，距今也是已经超过了4.3万年。 嗯，那我更愿意叫另外一只狮子叫信吧。最近呢，因为天气的缘故哈，海蜇逐渐进入到繁盛期了。像辽宁大连各大医院接诊的被海蜇蛰伤的患者是明显增加，所以医生也提醒大家尽量要躲避啊海蜇。不慎要是被蛰伤怎么办呢？千万不要自己乱用药。如果有游走性的疼痛、发冷等一些症状，请马上去医院救治。因为现在刚好是暑假时候哈，可能有一些朋友安排去海边玩，请您提前要有一个警醒哈。 是，我们也是想要通过一段录音来去具体的了解一下，就是过敏的情况，其实也是对生命很关键的事儿。 严重过敏反应是一种速发的可以危及生命的全身性过敏反应，其临床特征为致命的呼吸系统阻塞或循环系统衰竭。据统计，严重过敏反应的发病率为每10万人中每年发生50到120例，其中儿童居多，最常见的诱因是食物和药物。 成年人和儿童又不一样，儿童呢，他严重过敏反应首要的原因是牛奶，然后是鸡蛋。我们成人呢，门诊的这些人群呢，在中国人来说，首位的原因就是小麦，然后其次呢是水果蔬菜类的。常见的引起这个严重过敏反应的药物呢，主要是抗生素，各种各样的抗生素，然后还有解热镇痛药，这都比较常见。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像麻醉剂啊、激松剂啊。 医务人员提醒，严重过敏反应的伴发因素也不容忽视。有些人平时能耐受某些食物，进食不会发生过敏反应或反应轻微，但如果在进食的同时饮酒或进食后剧烈运动，也可能会引发严重的过敏反应。 剧烈运动以后啊，导致血流重新分布，肌肉运动器官血流增加，血流加快，没有被消化的致敏蛋白成分入血较多，同时呢又分泌了大量的乳酸，导致核心体温的增加，这些都是诱发严重过敏反应发生的主要诱发因素。饮酒也是这样，饮酒以后啊，可以导致血管扩张，血流加快，这样呢，也是同样呢会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发生。 确实被海蜇蛰伤有可能就会发生过敏的情况啊。而8月9号到15号是我国第六个中国过敏防治周，专家介绍，严重过敏反应是一种速发的可以危及生命的全身性的过敏反应，其临床特征为致命的呼吸系统阻塞或循环系统衰竭，最常见的诱因就是食物和药物了。 到了夏天呢，大家可能有一些人比较招蚊子哈，也提醒大家，蚊香当中呢，不要如果您点蚊香的话，不要在封闭空间，长时间使用电蚊香液。如果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蚊窗紧闭，使用一晚上，浓度过高会引起中毒。建议在傍晚的时候，无人封闭的环境当中，先点上2到3个小时，先闷一会儿哈，然后再打开纱窗啊、玻璃窗，让杀毒剂的浓度下降之后，您再进屋去，这样就比较的安全了。 另外还有一些生活方面的事儿，擤鼻子啊，怎么擤鼻子呢？这个也是有讲究的啊，当心误伤耳朵。有些人在擤鼻涕的时候会将两个鼻孔同时压住，用力的擤，但是呢，耳朵和鼻子是相通的，这样的操作会导致鼻腔里的压力进入耳朵，同时也会把鼻腔里边有害的细菌、病毒，甚至是浓鼻涕带到中耳，引发耳闷，还有听力下降等等的情况，甚至导致中耳炎，引发相当严重的后果呀。 如果洗一次澡耗水量有多少呢？淋浴实际上对水的消耗量还是挺惊人的。假如说你洗得快，10分钟解决，估计呢是用掉40升水，也就是80瓶矿泉水。所以淋浴的时候，请大家尽量缩短时间，节约用水。

前两个时段都跟小丽康乐共同啊一块唱了两首经典的歌曲了， 嗯， 一个是夫妻双双把家还，还有一首是上海滩，啊，大家听了的感觉怎么样？没听过瘾的，跟您说，第三时段和第四时段还有两首歌曲，啊，也都是脍炙人口的歌曲。 嗯，刚才有朋友在问哈，说明天国安有比赛了，小丽，咱们今天连不连天鹰啊？其实昨天体坛夜话康乐已经连过天鹰了，你们聊了有半个小时吧，差不多。 没错， 嗯， 所以我们就不重复去连了啊，大家也可以在听听 FM 上面去找相关的这个 回 放，回 放是不是？ 没错。 说一句情话 ，Y 说了，说七夕专场啊，有爱就要大声说出来，一定要大胆的表达，闷在心里谁知道呀？ 是啊， 未婚的兄弟们，步子大一点，胆子也大一点，心动心里动，不如行动哟。 可不是，尤其是在爱情的这个角力当中。哪一方 当中，这也算是一种是怎么说，较量是吗？ 对，因为 你想了很久才说对。 我的意思啊，就是所谓的角力，就是会有一个是主动的一方，有一个是被动的一方 啊。 如果您真喜欢对方的话，您就要做那个主动的一方。 那现在的男生是喜欢被动啊，还是喜欢主动呀？ 看对方的情况了，是吧？ 但我觉得一般情况下男生还是要稍微的主动一点哈。 女追男隔层什么隔层纱，男追女隔层山。 那这是以前说法，现在不一样了。其实现在很多女性怎么说，比较跟我们那个年代稍微比起来更大胆一些，更奔放一些。反倒现在我看好多男生就属于比较被动的一面。 比较被动可能说明不是特别的感兴趣。 哦，感兴趣就主动了是吗？ 应该是这么回事吧。这边8216他说了，他说一句情话就是，白头偕老，永结同心啊，唱一首情歌，爱你一万年啊。 年头真长啊。也有朋友说浪漫的事儿就是夫妻一辈子的爱情啊，这就是很浪漫的事儿了，也说起来非常的感人哈。 是，当然这个时段我们要给大家说说今天的这个七夕的主题的歌曲奉献的是什么呢？这首歌曲也是当年感动了很多人，而且它也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啊。这个电视剧是改编自一个武侠小说，啊，说的是什么呢？大家听一听就知道了。神雕侠侣， 那次是我真的决定离开，远离那些许久不变的悲哀，想让你忘却愁绪，忘记关怀，放开这纷纷扰扰，自由自在。那次是我不经意的离开，沉溺我这许久不变的悲哀，人生淡薄了繁华，只为再开怀，为是我守着寂寞不能回来。啊，勇气落落于回人你采摘，啊，人间落难永远为你开。 哎呀，开车的朋友千万小心啊，这一惊一乍的别吓着大伙儿。做饭的朋友也注意，看好了您的盐和糖，千万别放错了。 这是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 这次是我真的决定离开，远离那些许久不变的悲哀，想让你忘着去忘记关怀，放开这纷纷扰扰，自由自在。那次是你不经意的离开，成为我这许久不变的悲哀，于是淡漠了繁华，无法再开怀，于是我守着寂寞不能归来。勇气落落于回人你采摘，留住刹那永远为你开。 坑了，外面雨都下上了，被你唱的 被我感动了， 感动 成为我这许久不变的悲哀，于是淡漠了繁华，无为你开怀，要陪你远离寂寞，自由自在。 归去来是1995年版的哈， 对，95年的《神雕侠侣》 是。 主演是古天乐和李若彤。 哎，这个故事我喜欢，是小龙女和杨过。 对， 这是一个姐姐和，哎呀，不能叫姐姐，人叫姑姑是吧？ 她是叫她是姑姑，但是呢，她俩原来的名分是师徒，就是杨过从全真教被赶出来之后，就被小龙女相当是给救了。 这算是姐弟恋了，也是一种恋法。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异地恋，也是一种恋法哈。 其实他俩年龄差距不是特别的大，也就差个 16岁。 没有没有，5、6岁，也就差5、6岁。对，但是小龙女由于她在这古墓派的这个武功就是驻颜有术，显得特别的年轻啊，因此杨过是越来越老，后来是胡子拉撒了是吧？16年之后啊，他俩在这个绝情谷，这个断肠崖再次相见的时候，小龙女还是像以前那么年轻，但是杨过已经是满脸的风霜了。是。 这个故事真是唱的外面雨都下起来了啊！建国门一带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哈，因为有全时性的这个降水，所以尤其是晚上外出的朋友，请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哈。 嗯，是，今天七夕，我们金戈铁马小丽康乐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爱情的事儿。我们的话题说一句情话，唱一首情歌，这已经是我们今天节目第30段啊，也是总共给您奉献的第3首情歌了。前两首分别是《夫妻双双把家还》和《上海滩》啊，您要想回放的话，欢迎在我们听听 FM， 等我们节目之后来回放。小丽唱的是相当的有感情了。是 狮子里说了，康乐大哥，本来外边就冷，您还唱这歌，我都汗如雨下了，我都更冷了。 啊、是不是想起了这个杨过小龙女，他俩在这个寒玉床上练功的那一段啊？是吧？啊，忽冷忽热的。对， 金属音儿说了，当初我们梁叔说了，早晨雄心唱晓是大型科普社会婚姻教育什么什么什么节目，这现在金戈铁马都成 KTV 项目了。 这边林公子说啊，他们家那边的雨都被我们唱晴天了， 唱我们这儿来了是吧？ 这边还有 FX 说，能不能让小丽姐姐独唱一个？我愿意，我太愿意了。 横生麻中说小丽姐姐不好意思唱，不是，是我唱不上去，这歌太高了。 总之《神雕侠侣》改天咱们单聊吧，《神雕侠侣》这部经典名著，金庸先生的名著，是我金庸先生所有的这个小说里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部啊、看了不下5遍吧。 哎，我喜欢前面那部 啊、前边是这个射雕是吧？ 哎，对，我喜欢射雕英雄传、 射雕我就看过2遍。 刚才专家不说了吗，说这个女孩一般都把这个对象想象的比较神话哈，像王子一般的、所以像射雕里面的这些英雄形象都是小丽想象中的英雄形象。 靖哥哥， 对对对，憨厚耿直 啊， 有本事，然后呢又没脾气。 那你肯定不喜欢杨过这种啊，杨过就是 也还好， 倔脾气，杨过是啊，吃软不吃硬，然后还有一点这个亦正亦邪之感。 主要是他太花了，这个我就不是很喜欢。 杨过不花呀，杨过不是韦小宝，都是那些姑娘，比如说陆无双、程婴，还有这公孙绿萼， 喜欢他是吧？ 人家喜欢他，但是他对小龙女100%专一，在小说的人设当中是这样的，是。 咱说点正事儿吧。 七夕刚才那个其实也是正事儿，但是给大家说说这正事儿，所谓的正事儿，资讯方面的事儿， 对 吧？ 传统七夕佳节，不少准新人希望在这个寓意美好的日子办理结婚登记。那赶上今天是星期六怎么办呢？受到疫情影响，像天津市、广东省汕头市、陕西省西安市以及四川省成都市等多地婚姻登记机关表示说，我们会加班，为爱而加班。 是这个，尤其是好多个这个省市，我们看到了具体的一个情况啊。天津市明确的规定，全市所有的婚姻登记机关8月14号今天加班啊，都加班为群众办理结婚登记。另外，广州、 这个包括汕头市啊，是各婚姻登记机关上午提供婚姻登记服务。陕西省的这个西安民政局也说了，在疫情防控的前提之下，七夕节有婚姻登记需求的人士可以提前通过网上预约进行登记。毕竟七夕这确实一年只有一次这么好的机会啊，都想在这一天碰个好的彩头啊。 像成都市民政局也指出说，各婚姻登记处由今年6月起就可以实施内地居民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的跨省通办试点了。所以呢，准新人当中只要有一方是持有成都市居住证或者是有成都户籍的内地居民呢，都可以在成都领证也是方便大家。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的人数是 416.6 万对，和去年同期数据相比增加了28.7万对。因为疫情还没有结束，所以各地的婚姻登记处也提醒大家伙儿，在登记结婚的时候呢，也要注意疫情防控。 另外为您关注到的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组织制定长期处方管理规范试行，明确首次长期处方的开具应当由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的相关专业的中级职称医师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中级职称医师来开具，再次开具和边远地区的条件会适当放宽。 应急管理部门日前组织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中国氟硅有机材料工业协会和有关专家对全国18个省份的107家氟化工企业开展了专家指导服务，一共查出隐患问题5495项，其中重大隐患有143项，责令30家企业停产整改。 再来关注一下金融业方面。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6月底，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6137.73万个，同比增长137.71%，其中个人投资者达到了6114.09万人，较年初增长了1965.99万人。今年1到6月，理财产品累计兑付客户的收益为4137.51亿元。 西部联合2021演习13号在陆军青铜峡合同战术训练基地正式结束。在军委导演部导控指挥下，中俄双方动用兵力10000余人及多型飞机、火炮、装甲车辆等主战装备，区分先期联合防抗、综合毁滩体系、高速立体攻击、纵深轻脚追歼4个阶段，圆满完成演习任务。 另外，记者13号从空军获悉，中国空军派出轰6K 轰炸机、歼10B 歼击机、歼16歼击机和运20、运9运输机、5型11架战机和1支空降兵分队赴俄罗斯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21，其中歼10B 战机和歼16战斗机、运20运输机3型战机是首次亮相国际的军事比赛。 记者从13号杭州杀妻被告人许国立的辩护人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方志华这个地方来确认，许国立表示不服一审的死刑判决，提出上诉，上诉材料呢将会在8月4号提交给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之后由杭州中院将相关的材料送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启动立案等一些程序。 另外，日前在广东省惠州市的大亚湾西区石化大道西和龙山六路交界处的红绿灯的路段出现了惊险的一幕，一名6岁的孩童骑着脚踏车独自横穿马路，就在一辆大卡车驶来的时候大亚湾西区的派出所的辅警曾永军不顾自身安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过去，将6岁的孩童抱起，成功避免了事故的发生。 由中国和泰国两国联合制作，国内首部以搜救犬为主角的电影《忠犬流浪记》将会在8月20号在全国上映。这部影片讲述了退役搜救犬叮当用尽一生寻找最初训导员的感人故事。 好的，我们再把视角转回到体坛方面，来关注一下德甲新赛季的揭幕战。2021到22赛季的德甲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了。揭幕战当中，门兴格拉德巴赫队主场1-1战平卫冕冠军拜仁慕尼黑。 门兴的瑞士门将索莫多次做出了精彩扑救。拜仁与门兴的较量在德甲的地位是很特殊的，是比拜仁和多特的国家德比的历史更为悠久的经典大战。过去10年当中，门兴在与拜仁的经典战当中拿到了28分，比任何其他球队对战拜仁时拿到的分数是都要多呀。 揭幕战当中，门兴率先发力，第9分钟他们利用反击取得领先，法国前锋普莱亚在前场左侧得球，带到禁区前沿远射破门，打入了这个赛季德甲的第一个进球。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拜仁扳平了比分，由基米希主罚角球，莱万凌空破门。这位已经连续4个赛季获得德甲最佳射手的波兰中锋，在7个赛季的首场比赛都可以奉献进球。下半时索莫多次做出了精彩扑救，所以双方都没有能够改写比分，都错过开门红的机会。那在第82分钟，门兴的法国前锋图拉姆突入禁区倒地，裁判没有判罚点球，所以主教练徐特尔是非常的不满，还吃到了黄牌。 德甲自2002年开始由上赛季冠军上演揭幕战以来，卫冕冠军从未输球。拜仁已经连续9年打揭幕战，比分最悬殊的是上赛季的揭幕战，曾经8-0大胜现在已经降入德乙的沙尔克04队。 嗯，他们的比赛是有观众的哈。德甲这个赛季单场最多可以允许2.5万名观众入场，同时球迷的人数不能够超过球场容量的50%。不过呢，近日像美因茨、斯图加特还有霍芬海姆等球队，先后都有报告说有球员或教练组成员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所以也是挺令人担忧的哈。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英超方面，2021-22赛季的英超揭幕战，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升班马布伦特福德主场来打响。74年以来第一次体验顶级联赛的主队布伦特福德是2-0完胜阿森纳，让兵工厂遭遇了开门黑。哎呀，兵工厂阿森纳的球迷说，从几年之前啊，球队就不再是英超的 Big Four 了，然后Big Six 前六也不是了。 嗯， 啊，现在 越来越佛系， 连升班马都输了。 我觉得是比较友好，是不是也是想让升班马体验一下顶级联赛的感觉啊？送俩球。这场比赛是在能够容纳17000多人的布伦特福德的社区球场来进行的，上座率超过了95%，因为社区的人都想看到自己冲上顶级联赛之后的首场比赛嘛。 对， 眼见缺少了奥巴梅扬和拉卡泽特两大射手的阿森纳攻击力是严重不足，所以呢，布伦特福德当仁不让抢过了主动权，在第22分钟就由左路发起进攻，卡尼奥斯带球杀入到禁区左肋之后强行起脚打门，这球就进了哈。在此之前呢，他们曾经有过一脚打中过立柱，换边之后阿森纳还是很难打开局面，主帅阿特塔只能将这个跟随英格兰队一直征战到欧锦赛决赛的小将萨卡派上场，但是呢，枪手在第73分钟再次遭到了打击。布伦特福德在左路利用前场界外球，通过大力手抛球将球掷到了禁区的前点，双方在前点争抢当中都没有碰到皮球，就漏到了中路，由内尔高包抄到位头球破门。 而赛前，布伦特福德的主教练弗兰克曾经表示，他本赛季是有2个目标，其中之一就是揭幕战拿下阿森纳， 50%的目标完成了， 这也太厉害了。另外一个就是尽可能拿到多的积分。 嗯， 啊，如今球队首战2-0就实现了第一个愿望。啊，弗兰克怒赞球员的表现实在是太精彩了。他说，布伦特福德以前被人知道，大概也是因为豪恩斯洛的一个公交站， 有这个站牌才知道这儿有这么个地名哈。 是，这有点像这个《哈利波特》里的霍格沃兹，挺偏远的感觉，是吧？当然了，他也说没人想到我们会出现在英超，每场胜利我们都会庆祝，但是我们想要更多的胜利啊。 嗯，但是阿森纳的主帅阿特塔就非常的失望，说这显然不是我们期待的开季新赛季的方式，而且他非常担忧的是球队制造破门威胁的这种能力哈，说我们总是可以打到禁区附近的，但就是不能制造足够多的威胁或者是射门。英超今天晚上和明天凌晨还会有7场第一轮的较量，其中像曼联主场将会迎战利兹联队，切尔西主场对阵水晶宫，利物浦将会在客场挑战诺维奇城队。 而曼联对阵利兹联之前呢，曼联主教练苏尔斯科亚谈到球队新赛季在进攻端的要求啊，他说就是让更多的人进球啊，将进球人物他想分担给更多的前锋，认为这对曼联是非常重要的事儿。他说一个攻击型中场不应该成为唯一一位为我们打进15球或20球的球员，布鲁斯 这个费尔南德斯确实是上赛季在曼联的联赛当中打进18球，那对那第二的就是拉什福德11球。 嗯， 索尔斯克亚最后也是点名说了哪些球员在新赛季应该分担更多进球的重任呢？包括像马夏尔、格林伍德、卡瓦尼还有桑乔。 输球的阿森纳官方宣布了队里的小将威洛克正式转会到喜鹊队纽卡斯尔。年初的时候呢，他是被租借到这支球队的，表现很出色，而且在纽卡斯尔出战的近七场英超比赛中各进一球，对手包括像热刺、利物浦和曼城这样的强队都有进球。那么在阿森纳期间呢，威洛克代表枪手一线队在各项赛事有过11个进球的表现。 啊，另外再来说说梅西啊。啊，梅西踏上法国的土地之后，确实引发了很多的这个变化，就把法甲一下子这个地位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而且带火了，嗯， 是吧？ 对， 你看，梅西的这个大场面的球员，包括他一到哪就是流量担当啊， 对，哪哪都有看他的哈。 而且感觉梅西他这个发自内心的笑容已经挂在脸上了，这种感觉，好像一扫几周之前在巴萨啊还是。他的情况不明不白那一会儿，经常的愁眉苦脸的这种感觉。 嗯，而且梅西和家人的这个整体形象也是非常好，很吸引人哈。啊，他还没加盟的时候，就有成千上万的球迷在机场等他了。来了之后呢，走哪儿哪儿都能引起轰动 啊。 当地时间星期五和家人一起出去购物的时候呢，就造成了堵车。 哎呦， 啊，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就成了追星的现场。说本来是周五训练完了之后呢，带着家人想去体育用品商店买东西，结果就被眼尖的球迷发现了，马上大量的球迷就聚集过来，还大声呼喊梅西的名字， 是 有人照相，有人找他这个签名等等哈。然后离开的时候发现完了，走不动了，停车场就被堵住了，保安想尽一切办法才给梅西开了一条路，赶紧让他走吧。 是，这个不是说什么像有一些这个明星，比如唱歌啊，在底下找一堆托是吧， 嗯， 然后这个适当的鼓掌还叫还哭什么的，梅西从来不用啊，都是真实的表现。 嗯， 你包括这法国的球迷一看梅西来了，曾经也是见过像内马尔啊这个姆巴佩啊，但说实话这个流量啊带动着整体的能力跟梅西都没法比啊。 嗯，当然法甲次轮明天凌晨的北京时间3点钟，大巴黎将会迎战斯特拉斯堡，很多球迷都在猜测看梅西能不能上场哈，但大多数都是会看好他上场的。 嗯， 看看他来到大巴黎之后，作为原来巴萨的主心骨，换了一个同样也是新豪门的球队哈。 对， 怎么能够适应吧？我觉得 肯定能上。 不知道，因为队里以前有好多大哥，他去了之后能不能把这个更衣室的事儿整明白了哈？ 梅西去了，相当于好友一比呀。 嗯， 这个宋江去水泊梁山之后，那都得往后排一排了，是吧？ 你就得把凳子给让出来，是吧？ 对呀，啊，除了这个有朝天王晁盖之外，那其他人真的就往后退一退吧。看这边还有。朋友聊到了刚才我们说的阿森纳的比赛啊，这第一场就输球了，输给升班马。 嗯， 4955说了，阿森纳真像国安， 特客气是吧？跟谁都挺客气的，但是明儿可不能客气了，明儿要是再客气，咱连争冠组都进不去了哈。 是， 嗯， 说的是明天晚上7点半， 嗯， 国安将会对阵的是申花。 啊，我们将会为大家转播这场比赛，欢迎您关注哈。 是， 嗯。 这边还看了大家更多的一个留言，狮子里他说，偶尔来听金戈铁马， 嗯， 说这个是体育广播吗？这是的啊，是我们的金戈铁马全新改版的一个节目啊。他说还需要适应一下，没错，我们不只给您带来体育方面的资讯和评论，同时也关注精彩的世界各地啊方方面面。您的关心就是我们的关注。 嗯，就像您说的，您适应，我们也得适应这个节奏哈。总之就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多快乐的感受。 对， 我们也在摸索当中。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时时刻刻啊跟我们进行互动。刚才有朋友说到这个说情话嘛哈，特别简单，祝有情人终成眷属，七夕快乐啊。也有朋友说，这是以体育节目为主的综合节目，你没走错房间。 是的啊，这定位一变啊，这个内容肯定是更加的丰富了。 嗯，也有朋友听出来了，说你看我一听你俩就知道差10岁，到底谁说的对呢？ 啊，不是我们俩年龄差10岁的问题。说刚才那个谁，小龙女和杨过差几岁的事儿，你不是差16岁吗？ 我怎么印象中是差16岁呢？ 没有，他俩是这个。经过了16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嗯，没你看的戏是吧？我就看个大花儿， 对， 嗯。 就大个五六岁是吗？ 差不多大五六岁，而且小龙女她这个驻颜有术，越来越年轻啊，到后来了就感觉杨过反而比小龙女大好几岁似的。是啊，今天我们金戈铁马七夕的特别节目话题聊一聊啊，大家喜欢的一句情话和喜欢唱的一首情歌。今天呢，我们也特别安排了每个时段都给各位奉献一首脍炙人口的情歌，而且不止放这歌本身，小丽康乐刚才也是亲情的演唱了一下， 亲情的演唱、啊、亲自演唱了一下。 对， 我是谁？谁是我？这朋友说，祝天下有情人终成兄妹，唱一首分手快乐。 这个秀恩爱啊，是吧？就不要总秀恩爱，是吧？ 也有朋友说，这梅西来了之后，这球衣卖的忒快了也， 全都是抢光了、嗯、啊！真的是这个大巴黎的库存不够， 没想到 是平均一件800多人民币， 真是。 这边刚才有朋友说了，唱什么歌了？我们前三时段，第一时段唱的是《夫妻双双把家还》， 哎， 第二时段是《上海滩》， 嗯， 然后刚才我们第三时段唱的是《神雕侠侣》主题曲《归去来》， 嗯， 啊，第四时段一会儿还有非常精彩的歌曲呢，啊，大家等一会儿您猜一猜吧， 嗯， 也非常的脍炙人口。 大伙要是会唱的话，也可以跟着唱哈。别找那特别高的，我唱不上去啊。 啊，行，我给你找这种，低音的、中低音的这种，啊、就特别好听的。 要不就来个像夜后这样的特别高的。 咱俩都唱不上去。哎，这边还看到有朋友说情话， 嗯， 硕望之辉说了， 嗯， 怎么唱情歌，我们唱到眼睛都红了，啊， 这是哭了、就是、是吧？ 把您唱感动了吗？是其中的我们唱的某一个情节让您感动了，还是说我们的歌声让您感动了？ 米果屋说了，我在车站等着接媳妇呢，带伞了没？说我没买礼物。你说要说这个送针线破了的话，我媳妇也不会女工啊。您送点儿就当代比较时髦和浪漫的礼物，其实送上一个香吻也不错哟。 哎，是， 是不是？ 或者送上您的这个 肩膀也可以抱一抱哈， 更实在的， 哎， 工资卡， 呵， 密码、哦、全部告诉他 啊。听说男士要是表示自己忠心的时候，或者是看上这女孩，就会把自己的钱分享给她，是吧？ 对呀、啊，这大家都放心是。但小金库的密码建议您就先别告诉他了。 嗯， 好，我们今天金戈铁马话题聊聊七夕的一句情话，还有唱一首情歌。小丽康乐从晚高峰5点就陪伴着各位，我们还有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啊，第四时段一会儿还将为您奉献出一首好听的歌。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继续来聊啊。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这里是钟鼓楼， 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6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6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尽在精彩冬奥会。本节目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与本台联合制作。 跳台滑雪是非常惊险刺激并且有看头的比赛。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这样一个小姑娘，她从11岁就开始练习跳台滑雪，如今在雪山上已经飞行了有8个年头了，她就是李雪瑶。在教练张建勋的眼中，李雪瑶非常适合做跳台滑雪运动员。 从小就是好动，就是特别淘气那种女孩，性格非常适合干这个跳台滑雪项目。 一般人站在跳台上可能都不敢往下看一眼，更不要说还要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往下滑，又再次起飞飞到空中了。但是李雪瑶从来都没有怕过， 或许这也正是这样假小子的性格促使了李雪瑶最终能够走上这个项目。 是他这种性格吧，本身就是说愿意逃，愿意喜欢跟男孩在一起，喜欢做一些男孩做的事情。我们当时男孩在跳台的时候，他们就跟着在后面学习，一点一点的就从小台子开始训练到今天这样，还是不错的。 而李雪瑶的性格和他的家庭也有一些关系。李雪瑶出身于武术世家，爸爸是罗汉拳的传人，他从小就跟着爸爸练拳，但是却喜欢上了跳台滑雪。李雪瑶11岁开始练习跳台滑雪，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跳台滑雪，只是觉得好玩，还有一些虚荣心，被挑选上了，感觉非常的爽。李雪瑶回忆说，自己练习跳台滑雪的高度都是一点一点往上累积的。 因为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从小的跳的，那么害怕，因为这个项目怎么的呢，开始接触的时候吧，不会跳，从小台就像跳小包似的，2米3米的，那么也就那么开始那么玩，不太懂。等到越来越大的时候，发现自己会飞了，一飞飞好几十米的时候，就有点上瘾，就越来越喜欢这个项目了。 在跳台滑雪的职业生涯中，李雪瑶曾获得过2015年世界大学生跳台滑雪第5名，这也是中国跳台滑雪运动员在当时最好的世界成绩。而在2016年举行的第13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中，李雪瑶也把跳台滑雪的金牌收入了囊中。他有过辉煌，但也有过2年的低谷期。在成绩达到一定高度后，他曾走过下坡路，但当时他的启蒙教练张建勋没有放弃他，渐渐让他又找回了飞的感觉。而现在经历了一些起落后，李雪瑶也更加的淡然。他说只想能够继续在空中飞下去， 将来当然是越厉害越好了，但是还是得实际一点点做，能做到什么样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8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北京时间晚上的6:3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康乐。 我是小丽。我是谁谁是我说，这不是1025了吗？连频率都变了吗？没有没有，还是体育广播。 对， 我们的时间稍微延长一点哈，跟在奥运会的时候一样，从晚上的5点到7点，每天晚上2个小时的陪伴。这是一种新的尝试哈，不光是您适应，我也得适应一下。所以记住我们的时间，晚上5点到7点听资讯，有体育，有 各种各样的事儿， 有闲片是吧？ 娱乐 事儿， 对，环球资讯， 嗯， 而且主持人的风格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要寻求一个所谓的突破啊。主持人有各种各样的技能，都得在这个节目亮一亮，是吧，小丽？包括播，就是这个播音的能力， 嗯， 另外还有这个评论的能力， 嗯， 再有就是什么唱歌的能力， 这说学逗唱都得学呀， 还有演也得有。等过几天什么影视剧又出来，这个神剧的时候，比较火的剧的时候，我们必须得模仿其中的片段才行。 你给我的任务好多呀，我怎么完成？ 你没事多看剧就行了。啊，当然大家聊了很多关于七夕的事儿啊。 嗯。 七夕，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说一句情话啊，唱一首情歌。 这边有朋友风中的旅行说了，我想家了，下午一直在重温2021年的这个春晚啊。他说这个小岳岳岳云鹏的那首最亲的人还真不错呀，是平时听听歌多好啊，尤其在我们这个金戈铁马晚高峰5点到7点，您不仅能了解到体育，还能了解到各种各样的资讯，同时还能听到歌，晚高峰听我们的。 柿子里说了，今天七夕我也给媳妇儿买了花，买的是西兰花 啊。 媳妇儿说你可真是经济适用男呢，太可怕了。 啊，你应该买什么花呢？ 买什么花呢？ 嗯 嗯，我也不知道。 我告诉您一个答案 啊， 您应该买的是跟您媳妇儿说， 嗯， 随便花。 这花。 对啊，这个当然要求经济实力，包括您对您媳妇儿的爱得足够才行啊。 赛头还在问说，小丽你结婚了吗？谢谢您没这么问，小丽你结几次婚了？ 哎，这个是不带这么问的。啊，反正现在是单身状态，是单身啊。 说谁呢？说你呢？ 说我 啊。 哦，当然是我了。 所以单身的你预备起唱，说康乐你要这么爱唱歌的话，应该赶紧找个老师学学发音技巧 啊。 你光靠声带硬让我们听着我累。 你看这个朋友是专家。 对，你要不也自个儿费嗓子，还耽误了挺好的声线，赶紧学学。 确实这是很有道理的一件事啊。这个、唱歌这个事儿真是得修炼，跟爱情是一样的、也得是修炼、爱情不是说这个有的时候你想天上掉馅饼，马上掉下来一个什么这真挚的爱情，而且爱情也需要经营。就在七夕节咱们聊这个话题可以更加深入一点，是吧？ 嗯，可以买西兰花去吧，柿子里。 西兰花，哎，您如果炒菜炒得特别好的话，我觉得这其他都是虚的了，买这花那个的、您把您媳妇儿或者您老公的胃啊给弄好了，对吧？这个让他一回家就想着您的这个做的菜啊，这真的比什么都强啊，是维持您感情最好的一个事儿了。那第四时段咱们还得是给大家奉献一首歌啊，小丽。 哎，好呀， 这 首歌我会唱吗？ 必须得会唱。 也不一定、啊、 听我们节目的99%以上都会唱。 哦， 这歌什么 啊、什么呀？ 听一下就知道了啊。 哦， 一回白蛇传， 等一回啊， 小丽快找歌词。 年等一回，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歌词？ 我误会啊， 这段让你唱 啊。在哪儿在哪儿？ 是谁 变爱我，爱我永不变，只为这一句啊，断肠也无缘。于心啊、哦，唱到了。 于心醉，风流泪呀、啊，满场面情有人呐、啊。当哒哒哒哒哒，当哒哒哒哒哒。 西湖的水，我的泪，北京也在下雨。 西湖的水，我的泪。我情愿和你化作一团火焰，啊啊 啊！真好听。哎，这个前奏一出来，真的非常的燃，因为好像在各大电视台都愿意在暑假、寒假重播这个《白蛇传》， 还有《西游记》是吧？ 对。 心碎，风流泪，万长年，情有眼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哎呀，白娘子对许仙真的是太有感情了。 白娘子主要是有本事， 倒仙草，而且在这个雷峰塔关这么多年，是吧？都对许仙保持原来那种感情，不容易呀、啊。 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西湖美景三月天，春雨如酒柳如烟啊，是啊，西湖多美啊！啊，一般美好的爱情故事都愿意发生在这种山清水秀之地，是吧，小丽？ 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在这个比较吓人的地儿，比如说盘丝大仙 啊，大话西游， 对对， 是，还有雪山飞狐，有可能也在寒冷的地方也有， 哎、对。 啊 爱情可以发生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啊！这边小白兔果糖说了，小丽姐姐真的是 YYDS 啊、哎、啊 YYDS 就是最近非常火的一个网络流行语， 就是永远单身的意思是吧？ 你怎么这么说，永远的神啊，永远单身也可以这么理解。哎，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后来有一首歌叫这个法海你不懂爱， 这个我也听说过 啊、确实法海在白蛇传当中这个角色不讨喜啊，他属于拆散了人家，非得是这个所谓的清规戒律，就是、认为白娘子说你是妖啊，许仙你是人，人妖之间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感情啊、但是 这你得理解故事里面嘛，总得有好人和坏人，谁去当坏人呢？ 嗯，是 就得是法海这样的。 对， 啊、 所以后来就有了“水漫金山寺”，嗯、是吧？ 康乐哥哥，你是体育广播的麦霸，赶紧报名《好声音》。 啊，不行，《好声音》。 你怎么没有信心了？在我面前这么有信心？ 据说选秀节目都有剧本，我都不参加有剧本的节目、我参加的 即兴表演，真实的自己， 我参加都是像我们金戈铁马这种全没剧本的啊，就是这种表演。 那你只能在我这儿躺平了。 好，大家今天聊关于七夕的话题聊得都非常的嗨呀、啊、听到了这个白娘子这个故事，其实我们再多聊两句啊，这个故事讲究一个是什么呢？ 嗯， 就是缘分的重要性。你说当年就是这个许仙，他如果没有救了白娘子，当年是救了白娘子的，那白娘子也不会报恩，也不会在断桥上找到许仙给他送那把雨伞，对吧？也不会有后来那个辗转反侧的这样让人印象深刻这个故事，缠绵悱恻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出现了，包括西湖的水啊、我的泪啊，是吧？ 嗯， 也不会有那种故事了。 我们要时时做好事，无论是多大的好事小事也要做，这样的给自己结很多的善缘，是 没错 意思吗？ 你说的太对了，小丽，就是这样的。你送人玫瑰，手有余香。许仙他当时救了这一条小蛇的时候，他想到有自己这样的姻缘吗？没有。他不是说 是， 而且什么呢，帮助别人你的心地要这个比较纯洁，不是说你为了人家怎么报答你去帮助别人，而是为了、所谓积累的这样一种缘分，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非常讲究的一点啊。 小白兔白糖说这听歌铁马真是太欢乐了，爱了爱了。 是好，咱们再转换一下视角，大家继续发着留言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就七夕的话题与小丽康乐进行互动交流。 此刻建国门外正在下雨哈，可能有一些北京的地方也在下雨，请您提前做好准备出门的话。那从9号开始呢，南方这一轮的降雨过程就持续多天了，让大家感觉到怎么有点像梅雨季节哈，这都马上九月份了。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这一轮的降雨和大气环流调整有一定的关系，天气特征和梅雨还真是挺像的。但是从发生时段和时长来看呢，当前降雨和典型的梅雨过程有一定的不同。如果说梅开二度这种说法是不够准确的。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南方还是会有多降雨的天气，像16号到18号，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 将会出现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和这一次的过程有一定的叠加效应。 另外，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为支持湖北省应对极端强降雨造成的洪涝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3号紧急预拨3000万元救灾的补助资金，重点用于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救灾群众的救助的工作。 上海市住房发展“十四五”规划13号发布，“十四五”期间，上海将以住有宜居为目标，规划呢把发展租赁住房列为“十四五”重点任务当中的第一项工作。十四五期间，上海将会形成供应租赁住房超过42万套，占住房供应总套数的40%，新增供应商品住房4000万平方米，约40万套。2002年年底，上海将会全面完成中心城区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新增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10000台以上。 另外，再来关注几条国际方面的资讯。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13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塔利班已攻占阿南部的地区的首府卡拉特等5个省会的城市，至此，塔利班已经宣布攻占了18个省会城市，超过了全国34个省会城市的半数。当天早些时候，穆贾希德宣布，塔利班攻占了阿南部坎大哈省首府坎大哈等等的几个重要的城市，分别是1到3大的城市都已经是被攻占了。而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13号表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是一个错误，将导致阿富汗安全局势恶化，基地组织卷土重来，整个国际社会可能将为此承担严重后果。 当地时间8月13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向媒体证实，随着阿富汗当地安全局势的持续恶化，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已经开始撤出大量外交官，并在13号命令工作人员销毁机密和其他敏感材料。美国媒体表示说，获取了一份大使馆领导层内部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指示工作人员使用焚化炉等设备来销毁敏感的材料。这份备忘录还表示，需要销毁大使馆及机构的标志、美国国旗以及其他可能被人带走、在宣传活动当中不恰当利用的物品。 另外，关注一个这大家非常喜欢的影片的事儿啊，《指环王》，这是美国亚马逊影片公司昨天宣布的，《指环王》系列电视剧第二季将会在英国取景，首季拍摄地新西兰方面对此表示失望。确实，这个电影因为这个景色的选择，也让影片整体的拍摄进度是有一定的延迟。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体坛方面，在梅西加盟之后，欧洲的媒体也迅速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姆巴佩的身上。此前已经有多家媒体报道称，姆巴佩希望在今年夏天离开巴黎加盟皇马。在梅西加盟之后，巴黎主席赫莱菲也是谈起了姆巴佩目前的情况。他说，姆巴佩是巴黎的球员，他曾公开表示不想离开球队。他说，想要一个有竞争力的阵容，现在球队的阵容已经不能更有竞争力了，这太有竞争力了。所以说，姆巴佩，你还离开个什么招呢？ 据世界体育报报道，皇马管理层最近这几周正在研究离开西甲的可能性。皇马方面认为，西甲主席特瓦斯一直在针对皇马。这份报纸表示，如果能够离开西甲，皇马的首要目标是去英超，同时呢，也会考虑加入意甲或者是德甲的可能性。 另外，关注到巴西国家队的主教练蒂特是宣布参加9月3场世界预选赛的国家队的名单，其中包括6名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获得男足的冠军的这个相关的成员。而巴西队目前在世预赛的南美区比赛当中保持全胜，6战积18分，排在第一位。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北京国安队官方宣布，韩国国脚金敏哉正式转会离队，加盟土耳其的超级联赛球队费内巴切队。 西班牙人公布了对阵奥萨苏纳的大名单，中国球员吴磊在列。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西班牙人将会迎来新赛季的首场联赛，也是回归西甲的首场比赛。那对于吴磊来讲呢，也是意义重大。如果能够出场的话，将是他为西班牙人出场的第100场比赛，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50场西甲的比赛。 另外为您介绍一下明天也就是周日的几场中超第八轮的补赛，明天的下午4点半亚太对大连人，明天晚上7点半国安对申花，武汉对河北，海港对金门虎。好，给大家介绍完了资讯方面，回到我们话题吧。今天大家听得过瘾吗？七夕 唱得过瘾吗？ 啊，对，唱得也挺过瘾的了吧。 嗯，说网智慧说今天晚上估计三里屯啊还有朝阳大悦城这边都会堵车的。我是刚出来呀、今天因为晚上有雨哈、如果您开车出门的话请注意积水路段啊。 是，这边也看到了有朋友冬之梦说一句情话，他写的是爱情甜蜜蜜，人儿双双对。那肯定是今天的这一个主题了啊、尤其到晚上饭店啊电影院啊，包括一些这个娱乐场所等等的，肯定会看到很多的有情人出双入对呀。 如果说爱情是什么，它既是分钟又是又是世纪。说它是分钟呢，因为在爱情的甜蜜之中它就像闪电一样哈，瞬间就走了，就瞬间即逝。说它是世纪的话呢，因为爱情可以构筑出永恒的幸福。雨果说的哈， 是，哎，这边还 什么气 说的这么的深入，直透人心呢、 康乐突然叹了口气哈、 如 果您看过电影的话，有一些经典的对白也是会从各个角度来阐释爱情哈。不知道大伙看过《蓝莓之夜》没有哈？中间说一个人总要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然后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你突然发现原本是费尽心机想要忘记的那些事儿，哎，真的就忘记了 啊。所以说爱情是有保鲜期的，各位一定要记住哦。另外爱情也需要有勇气才行，如果您喜欢的某一位还想再腾着点时间等待人家给你表白，没准儿就其他的勇敢者抢占了这个先机了啊。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在爱情面前更是这句话非常的有道理啊。 西雅图未眠夜大家看过没有哈、里面有句台词说，我喜欢并习惯对于变化的东西保持距离，这样才知道是不是被时间抛弃。比如说爱一个人充满变数，于是我后退一步静静地看着，直到看见真诚的感情。 是在七夕这一天，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美好的爱情，拥有美好的这样的爱情的感悟啊！爱情真的是人生最美好的一种感觉了。今天的节目是由小丽康乐共同为各位带来的，大家听得过瘾的话，未来请继续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到7点来锁定北京体育广播我们的金戈铁马节目。那七夕要为大家送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星星的你》的中文的主题曲，由张信哲演唱的《爱你的宿命》。 嗯，祝大家今天愉快。在这首歌之后是走进冬奥会，欢迎您继续收听体育广播的节目。 You are